世间传奇，投身伟大实践，置身于过往与未来之间，和我们一起倾听亲切的声音。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城市文化范儿重播节目。 时光之间，畅游文化瑰丽世界；忙碌之间，探寻文化背后故事；雅俗之间，包容文化，万象百态。 生活有姿态，城市要有范儿，城市文化范儿，现在起范儿。听城市文化范儿，做有范儿北京人。各位朋友，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北京城市广播每天早上7:30到9:00为您播出的城市文化范儿，我是主持人黄燕。今天是8月1号星期三，农历6月20，五环路以内机动车限行的尾号5和0。今天是81建军节，祝所有的军人朋友们节日快乐。来，我们先来关注一下今天的天气情况。那么受持续的副热带高压影响，今天白天本市仍然是高温闷热的天气，处于高温黄色预警中，请您注意防暑降温，并注意节水节电。午后到夜间有雷阵雨天气，请注意防范。具体预报是这样的，今天白天晴转多云，北部有雷阵雨，北转南风2-3级，最高气温35度，最小相对湿度50%。今天夜间多云，大部分地区有雷阵雨，南转北风1-2级，最低气温27度，最大相对湿度95%。白天的最高气温35度，夜间的最低气温27度。预计未来本市大部分地区是会有降雨天的，所以呢，今天的洗车气象指数是3，不太适宜您擦洗车辆。 舌尖上的燕国，现在由沧州市博物馆和北京市西周燕都遗址博物馆联合举办的燕都燕想舌尖上的燕国展览正在沧州博物馆开展。古人究竟怎么吃？现在我们去到各个博物馆都会看到各种古代炊具餐具都有什么讲究。城市文化范儿和大家一起说说舌尖上的燕国，说说古人怎么吃。来看一下今天的第一道题。燕想是古代上至天子诸侯，下至平民百姓，在重要节日或欢庆时举行的宴饮活动，是周代礼乐的重要组成部分。那么实行的是怎样的用餐方法呢？ A. 分餐制， B. 共餐制， C. 自助餐。 这个音乐是不是觉得很熟悉呢？这就是大家非常熟悉的《舌尖上的中国》的配乐。很多朋友呢都很喜欢研究各地的美食，那么究竟古人是怎么享受美食的，又有哪些饮食的礼仪和习惯呢？最近燕都燕想舌尖上的燕国展览正在巡展，这次巡展到了沧州，到底古燕国的人有哪些舌尖上的讲究？城市文化范儿今天就要和大家一起来说一说舌尖上的燕国。来请出我们今天邀请到的两位嘉宾，这次展览的策展人，西周燕都遗址博物馆业务保管部的副主任李亮。您好，李亮。 哎，观众听众朋友们好。 还有这次的这个西周燕都遗址博物馆的助理馆员黄祖冉，祖冉好。 你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哎，欢迎二位来到我们节目当中做客。其实呢，这个展览我们感兴趣已经很久了哈。之前在咱们这个展览馆进行过这个展览，现在是开启了京津冀的巡展是吧？ 对，这个展览啊，最早是我们在2015年的时候，在我们博物馆的展厅，举办的一个临展，然后2016年、2017年吧，就是往外巡展，就是也是我们众多那个京津冀历史文化巡展中的一个， 这个 其实15年就有了， 对，15年就有了 临时展览，但是大家都很关注，当时是吧？ 对， 大家对吃哈、啊，现在就特别热衷哈、啊。 当时 生活水平高了嘛，就想着哈、啊，就是了解一下这些东西。 对对对， 嗯， 当时也是我们起的这个，就是那个展览名称也是跟那个当时的那个《 舌尖上的中国》是吧？ 对对对， 有一定的关系，有从他那儿获得灵感。 对， 嗯， 所以也是出。最早的初衷就是说想那个还原那个展示咱们3000多年前燕国人到底是怎样的一种生活的环境，包括吃这方面、嗯、因为在古代嘛都是民以食为天， 嗯， 嗯， 所以吃这个主题可能会更接地气，然后观众也比较喜欢， 嗯， 所以也咱们这个中国的饮食啊也是源于这个中国厚重的那个农耕文化，还有那个畜牧还有渔猎文化这些，所以说从中那个吸取一些元素，可能做展览可能会得到观众的喜爱，嗯， 是。那么从15年就开始有的一个临展到现在呢，应该说是出去巡展一个比较成熟的展览哈。那这个展览到底都展出了一些什么内容呢？嗯、 对这个，我们主要是有那个从饮食原料开始说起，还有那个饮食的那个就是那个烹饪的方式。还有一些那个饮食礼仪，主要是从这个还有饮食器具，从这个方面吧，就是揭示这个周代的一些饮食习惯，从而再反映更深的就是反映它背后的一些礼仪文化。 这个展览有多大的规模？都就是有一些什么样的展品呢？ 主要是一些那个青铜礼器，就是咱们宴享时候用到一些就是食具吧。后来最早时候是饮食器具，但是后来都是作为礼器使用的。 青铜器比较多是吧？ 对对对，就是青铜器、 除了青铜器还有些什么呢？ 主要是青铜器。 主要是青铜器、 还有一个就是我们今年对这个展览然后进行了一个创新，除了这些那个青铜展品之外呢，我们还做了这个场景复原啊，包括这个宴享活动的这个场景，以及当时非常有名的卧冠之礼，然后我们通过 3D 打印人物这么一个技术，然后实现了当时宴享当中的一个场景和画面，然后比这个文字呢可能展品会更直观一些， 也更生动哈，这个什么、 对， 尤其是小朋友会喜欢看这样的哈， 对， 特别直观，一下就能明白。那么我们呢前期呢也预告了我们会做这样的一个节目，其实大家真的是非常的感兴趣，比如说听众亮亮就发来这个微信说，古燕国是什么时候啊？他们当时是什么制度？是奴隶制吗？其实可能很多朋友对于西周燕都，不是特别的了解。这样，二位先给我们大家介绍一下，咱们说的这个燕国，舌尖上的燕国，这个燕国是指的什么时候的燕国？ 啊，这个问题呢，就要追溯到3000多年前了。 嚯！ 在公元前1046年的时候，这个周武王姬发呢，就通过牧野之战推翻了这个商朝，建立了新的王朝，叫西周。那么，新兴的周王朝，他为了巩固他自己的统治。啊，这个时候呢分封制就诞生了啊。那么什么是分封制呢？简单来说呢，就是封建亲戚以藩平州，那么周王呢将一些同姓的宗亲还有一些功臣谋士呢分到各地各领一方，他这个目的呢其实是为了在周人征服的广大疆域内对这个被征服者进行有效的一个统治，那么防止这个商殷势力啊还有其他一些国族起来反抗，达到一番平州的作用。所以呢这个诸侯国呀分到哪个地域，然后他的都邑选在什么地方，都离不开当时对政治形势需要的一种考虑。那么司马迁呢曾经在史记燕少公世家当中说，那个燕呢外破蛮漠，内挫其进，什么意思呢？他就点出了燕国之风，承担着对外镇抚北方诸戎，对内晋齐等国形成犄角之势，兼临这个殷夷的这么一个重任。那么燕国就是在这样的政治背景下，他建立起来的。但是关于燕国的这个位置呢，在今天的北京市房山区，琉璃河镇董家林村，然后我们在这个琉璃河遗址之上建了一个博物馆。因为这个地方呢是当时3000多年前分封燕国的一个始封地，也就是燕国第一个都城所在地。那我们经常说北京呢有3000多年的建城史，因为这个地方经过几十年的考古发掘，已经发现了这个城墙的这遗迹，所以说呢这个是北京建城的 起源。 对，这是建城史，建都后来才进到这个广安门那边， 进中都的那个、 进中都那个地方哈。 对对对， 哎，所以实际上就是这个燕国呢，是3000多年前，应该说北京最早的这个建城。那时候还不能叫大的城市，很小的一个，现在讲其实就是一个小、小村落的感觉哈。 差不多就是一个自然村的那么一个大致的这么一个范围。 对，当然是咱们北京城市的起源。网友索索米说，作为我以为3000多年前的人没什么可吃的呢，那个时候的人也喜欢大宴宾朋吗？实际上这个酒池肉林这个词说的就是西周时期是吧？ 对，就是其实这个词是描述那个商纣王的，当时是商纣王因为酒池肉林误国，然后被那个周王朝灭掉了。所以这个也是那个形容那个商末周初那会儿的一种情形。 所以那个时候其实这个吃的这个风气还是很盛的哈。 对，这那时候从那个就是当时的那个文献记载来看，当时那个食物的种类就是还是挺多的。在《诗经》上都有记载，就是一些那个包括一些素食，还有肉类。这个但大宴宾朋这个可能不太符合当时的情况啊。就因为那个刚才说了那个酒池肉林嘛，然后因为这个和误国，所以说西周初期还是相对还是比较节俭的啊。因为那个刚立国，很多那个也不富裕，所以说从咱们那个其实从那个发掘的青铜器的那个种类来看也是啊。因为在商代的时候还是重酒器啊。到西周时候可能就重食器了，就是日常用的食器比较多啊。所以说这种情况可能是这样的啊。 那么这个宴享这个词到底是什么意思？这个词其实大家刚看到很容易说错，这样我们一会儿给大家来介绍，因为也有很多朋友在微信平台上问这到底是哪两个字哈，到底是什么意思，一会儿我们来跟大家说一说。稍后呢我们也会跟大家说说到底古燕国那个时候哈，他这个宴享的基本的这个历史背景是什么？那时候吃些什么？又有什么样的讲究？有什么样的礼仪？宴享实际上是一整套东西了哈，不光光是这个吃，还有这个礼仪，还有这种一些文化的传承在这里，也非常的有意思。马上回来。 舌尖上的燕国，现在由沧州市博物馆和北京市西周燕都遗址博物馆联合举办的《舌尖上的燕国》展览正在沧州博物馆开展。古人究竟怎么吃？现在我们去到各个博物馆，都会看到各种古代炊具、餐具，都有什么讲究？城市文化范儿，和大家一起说说舌尖上的燕国，说说古人怎么吃。宴享实行分餐制，菜肴摆放的位置，《礼记·曲礼》中有严格的规定。客人面前的桌子上，左边依次为带骨的熟肉主食，右边依次是大块的熟肉、酒和饮料，最里边放酱等调料，外边放烤肉，右边放着蒸葱、干肉脯之类的菜肴，弯曲的在左，挺直的在右。所以这道题答案是 A。来看第二道题，客人面前的桌子上以肉食为主，吃蔬菜则采用什么方式为主呢？ A 水煮， B 生菜， C 腌菜。 第一道题的答案很有意思啊，这个宴享，没想到吧，那时候古人就很时髦，就是分餐制了哈，大家分着吃。欢迎您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我是主持人黄燕。民以食为天，吃是大家都喜欢探究的事儿。究竟古人是怎么享受美食的，又有哪些饮食的礼仪和习惯？最近燕都宴享舌尖上的燕国展览正在进行巡展，这一次巡展到了沧州。那么古燕国的人有哪些舌尖上的讲究呢？今天我们就来跟大家说一说这事儿。为您邀请到的两位嘉宾，一位是这次展览的策展人，西周燕都遗址博物馆的业务保管部副主任李亮，还有一位是展馆的助理馆员王祖冉。那么刚才呢，我们一直说这个燕都宴享是这次展览的这个主题的名称哈，宴享这两个字到底是哪两个字，是什么意思呢？我先跟大家解释一下，宴是宴会的宴，这个享字呢是左边一个乡，乡村的乡，右边一个食品的食组成的一个字是吧？ 对， 叫宴享。 这两个字是什么意思呢？ 这个宴呢，其实简单来说就是宴请啊， 嗯， 就是用酒食呢来款待宾客， 嗯， 享呢其实就是设盛宴待宾客，其实意思是一样的， 嗯， 宴享呢其实就是古代的时候，上至天子诸侯，下至平民百姓， 嗯， 在重要的节日或者欢庆的时候举行的一种宴饮活动， 嗯， 同时呢，它也是周代的时候礼乐文化的一个重要的组成部分， 嗯 啊。 这个词儿还如果是不太了解的话，特别容易念错，是吧？ 有点拗口。 哎，其实它这个宴享的享字呢，还有一个它也通那个享受的享，是吧？如果是那个字儿的话，可能大家至少是不太容易念错。 对对 啊，所以呢，实际上是这个宴享应该是不是也是指这个古代帝王饮宴群臣国宾呢？有这样的意思吗？因为我看我们查的这个词典上是这么说的。 对，其实这个宴饮的形式呢，它有很多种。 嗯、 一方面，就刚才像您说的，就是这个天子诸侯啊，这个群宴，这个大臣们。 嗯。 但是也有呢，就是这种像咱们今天说的私人宴会性质的哈、 嗯， 就比如说村里边人，然后到一块儿，宴饮宾朋、 嗯、 这种形式。其实也是有的， 对、 嗯、 也就用这个酒食来招待客人哈， 对 就有这样的这个意思、嗯、那么刚才呢我们也公布了第一道题的答案，宴享是古代上至天子诸侯下至平民百姓在重要的节日或者欢庆时候举行的宴饮的这样的一个活动，宴享实行的是分餐制，那会儿平时他们吃饭的时候其实还是共餐的是吗？还是说平时也分餐也那么先进呢？ 对，其实那个我们说到这个宴享，只是说到宴享的时候啊、 嗯， 它是分餐的。 嗯， 也因为那个当时，在那个宴享的时候吧，那个每个客人会有一个自己的案几，就是摆放食物的， 嗯， 上面会摆放一些那个饮食器具。 这个其实我们在这个影视剧里能看到，每人面前一个小条案那样的是吧？ 啊、对对 对 对，嗯， 那种性质， 嗯， 对。然后说到这个，然后每种食物的摆放，刚才说了， 嗯， 每种食物的摆放也是有自己的位置， 嗯， 所以当时可能还是以这种分餐制为主， 嗯，刚才也说了，这个在这个《礼记·曲礼》中有这种规定，还蛮严格的，是吧？就跟现在这西餐里头摆刀叉似的，摆这种吃喝的也有，客人面前桌子上左边依次是带骨的熟肉。主食，然后右边是大块的熟肉，酒还有饮料，最里边放着酱等等这些调料，外边还放着烤肉，还有右边还有蒸葱、干肉脯之类的这种菜，是吧？ 对对对。 为什么还有一个弯曲的在左，挺直的在右？这什么意思？ 就是有些那个像那个骨头类的，就是可以不能弯曲的， 嗯、 还有是有些那个肉是有些东西是可以弯曲的， 嗯， 所以摆放的位置也不一样。 嗯嗯，这个大宴，这个就是吃这大饭的时候哈、啊，宴享的时候，大家是这个都是分的，每一个菜都搁在个人桌上了，因为每人一个条案，也不能站起来去自助去取哈、 啊 哦。 对。 那么平时大家老百姓吃饭不这样吧？ 平时老百姓就是说，咱们现在了解的也不是很多， 嗯、 就是文献里没有相关的记载，嗯， 哦、 只能从这个宴享的礼仪上我们去推测， 嗯， 这种情况啊， 嗯。那么宴享吃的时候，一般饭是怎么吃进嘴里呢？那时候是用筷子还是用什么呢？ 就是当时是手抓饭的形式。 手抓饭。 对。 所以说，吃饭之前一定要 洗 手。洗 手，对，注意手部的清洁。 哦、 所以还有专门的盥洗礼啊。 哦。 对，就是一个关于洗手的这么一个礼仪。 嗯。然后吃这个，那比如说像喝粥啊，或者是喝这个汤之类的，还是有勺的，是吧？ 对。有这个勺子、 哦、 然后如果说这个羹里边有一些菜是需要用这个类似于筷子的东西，但是在先秦的时候不叫筷子， 嗯， 它叫夹， 嗯， 一个木字旁一个这个夹东西的夹， 嗯， 然后这个夹呢一般情况下是用这个筷子来夹取这个羹里边的菜， 嗯 啊， 但是我看这个汤勺很有特色哈，是这个没有菜的这种肉羹啊之类的，说这个汤勺用匕来吃，这个匕是匕首的匕、 哦、 你知道看得吓我一大跳，这是怎么个吃法啊？ 对，这个匕其实就是古代的一种餐具，也是， 嗯， 它这个匕吧功能很多， 嗯， 它其实它是有一段，就是匕的有一边是很锋利的， 嗯， 可以用来切割那个熟肉 啊、 哦， 也可用来擦取肉，因为古代的肉啊、哦、都是在那个鼎里用清水煮出来的， 嗯， 所以要把它取出来，用鼎，用那个篦把它取出来、嗯、所以说那种鼎啊又叫做升鼎、 嗯、 就形容这个肉从那个鼎里升起来的样子、 哦、 所以这种鼎叫升鼎，就是诚实的鼎。嗯， 那那会儿喝汤的也得小心，也不能乱说话，这瞎动一下，这篦要是把这嘴唇给割了也不得了、 对对对，那个是那个是擦取肉的，对、 啊、 割完之后还会就是把那个肉分割成小块小块的吃、 啊啊、那它那个怎么还能有勺的功能呢？ 它是一个就是一个勺子的形状，它是尖尖的、 啊、 可能是 现在的勺子那个概念不一样，它稍微有一点锋利。 对对对， 它是像 它哪头锋利啊？是那个圆的那个蒯汤的锋利，还是另一头锋利呢？ 就是 尖儿和边部都锋利， 是吗？ 对 对。 哦，这个吃起来还蛮有难度的哈。然后说他们饭后还有用姜或者是酒漱口的习惯，是吗？ 啊、对对对。 啊、 当时人们吃完饭之后，这是当时的礼仪啊，因为这个周代的时候，这个礼乐开始慢慢的形成，然后发展，所以说呢，当时人们吃饭的时候有一系列的这个礼仪的制度在里边。 这漱口的东西比今天这漱口水都高级啊， 对对， 还用酒啊，是吧？说到吃，大家都很感兴趣。网友宁先生说，当时的人是不是吃肉多不吃鱼呀、啊？网友呼啦说，我记得看《封神演义》的时候，大家都吃果子呀。蔬菜少是不是？因为很多蔬菜都是西域来的嘛，像什么胡萝卜、番茄啊、土豆啊，那时候都没有哈。那么我们也查了一下，这个当时大家的这个说到这些食材，就是古燕国时候的宴享哈，可以分为饭、饮、膳、休四大类，是吧？ 嗯，对对对， 嗯， 当时其实这个食材以及就是当时人的饮食结构，据专家进行这个研究啊， 嗯， 说当时人们的饮食结构跟今天啊也是就是差不多的， 嗯， 但是呢，以是这种肉食还是以贵族为主。 嗯 啊，平民百姓呢，还是像这个网友说的，吃一些果子呀、蔬菜呀，啊，因为这个 比较贵呀、 啊，对对对，嗯、这个肉食呢，鱼是吃的，因为在文献当中，关于这个就是天子呀或诸侯他的这个鼎里边放的食物、 嗯、 是有鱼这个品种的。啊、因为当时渔猎这个也是很发达的、 嗯、 啊，包括吃果子就是采集为主、 嗯、 因为农耕社会是后来经过铁制工具出现之后才慢慢的农业发展起来啊、 嗯、 那么在这个先秦时候呢还是以这个采集农业为主。 嗯，但是刚才我们说的那些西域来的一些蔬菜，胡萝卜不就是从那边传来的吗？ 对， 是吧？ 对， 胡人之地传来的叫胡萝卜。 对对对 嗯、番茄、土豆这个当时都没有哈。 这个番茄它其实这个不是西域那边传过来的，这个番茄的原产地其实是在这个南美洲 啊、 所以传的时间 就反正都没传到咱这儿来的。 对对对，当时是没有这些蔬菜的。 那么刚才呢，我们说到了这个。古燕国时候的宴享可以分为饭、饮、膳、休四大类，您跟大家说说这四大类是指的什么呢？ 这个饭呢其实指的就是主食啊、 嗯、 当时呢据文献记载，这个燕国呢主要是三种啊，黍、稷、稻。 嗯 啊，黍呢就是黄米，粘性非常大、 嗯、 那个稷呢就是指的这个小米，稻、 嗯、 指的是这个大米。 嗯， 这个饮就比较多了，像平常喝的这些水啊、酒啊、姜啊、 嗯、 然后包括一些稀粥都是属于这个饮这个范围。 哎，这个姜是什么东西啊？ 姜是 浆果的姜，是这个意思，但是我都好像很少看到那个时候形容人喝的姜。 对，一般就是和这个酒连在一起，经常说这个酒姜 啊、 连在一起的、 嗯、 啊。这个膳呢其实指的就是六牲制成的这个菜肴、 嗯、 这六牲是什么？就是马牛羊啊、猪狗鸡，这指的这六种。 嗯 啊， 这个用膳，后来用皇上什么就叫用膳、 啊、 用膳， 对对对对对，是、 啊、还有修香是珍馐美味那个修的意思，是吧？ 对、 啊、 这个修呢其实是在当时指的是用这些肉类啊、蔬菜有水果制成的有120道这个菜品，然后专门用这个修来表示。 那么刚才说到了这个食材，那会儿呢 等级森严，不同身份的人吃到的食材肯定差别也是巨大的。其实刚才二位也介绍过了，天子吃的跟老百姓吃的，天子能吃鱼吃肉，老百姓也就吃点果子什么的。天子他能吃到什么样的山珍海味呢？在《周礼》里头是怎么记载天子的食材的呢？ 那时候主要是那个像牛羊猪啊、 嗯、 鱼类刚才说的，还有那个一些肠胃， 嗯， 就是那个内脏类的啊、 嗯、 还有鲜鱼或者鲜辣、 哦、 这些类型的啊。那、 嗯、 当时很有名的一个就是流传下来的有一个周代八珍， 嗯， 就是那个说的是八道菜，其实也不是光子菜，也可能是八种那个制作方法。 八珍、嗯、不是现在的八大菜系哈。 啊，不是不是。但是可能这个八字藏下来也有关系，因为在元明清的时候都有八珍。 嗯。 像在那个就是满汉全席里头有一个四八珍、 嗯、 就是说有山八珍、海八珍，还有什么秦八珍、草八珍，反正就是属于满汉全席里的类型，可能就是跟这个周代八珍延续下来的。嗯。 周代八珍有哪八珍呢？ 它就是有那个有纯螯、 嗯、 纯物，还有那个刨豚、岛针、字，还有那个鳌，还有伞、 嗯、 还有干辽，这些名字，还有那个 您得解释一下， 对对对， 要不然那个就光看那字看不出是什么。 对，那个纯鳌纯物啊，就是那个其实就是肉酱拌米饭。 哦， 说到这就是现在的盖浇饭。 对，纯鳌是肉酱这个拌稻米饭， 对对对， 纯物是这个肉酱浇黄米饭、 那个、 是吧？ 对对对，黄米饭。所以当时这个肉酱也是种类很多，据说有100多种，但是它的方法已经失传了哈、 啊嗯。那都是什么肉的酱？ 就是肉酱制作的方法。 我不是说有什么肉的酱， 就是刚才说的牛羊肉 啊，牛什么都有。 对对对。 哦、 然后是那孔子还有一句名言，就是说无酱不能食，就是说。没有酱是吃不了肉的，因为 是吧？现在各种酱拌饭还是很受欢迎的，什么下饭菜那种。 其中，对对对，还有一道很有名的就是叫刨豚。 刨豚 这个刨豚呢，就是和现在来说就是烤卤猪。就是那个、 哦、豚就是这个猪肉哈，现在其实在这个这个日餐里头，他们也还是用这个豚来代表猪肉的意思嘛，是吧？ 对对对 啊、 嗯、 什么豚骨拉面之类的哈。 对对对 啊、 嗯、 刨豚。 它的制作方法可能就比现在还要复杂、嗯、 还复杂呀。 对，它是有好几道工序，它是通过煨烤、 哦、 炸炖四道工序，等于是 嗯， 煨它首先要把那个卤猪啊，把那个内脏去掉之后， 嗯， 然后填一些那个红枣， 嗯， 然后用那个芦苇叶包好之后，再糊上那个粘土， 嗯， 然后在火上烤，然后烤得差不多之后，把那个粘土去掉，然后在那个就是那个卤猪的表面糊一层面粉，就是粉、 嗯、 然后去炸，就是然后最后呢把它炸了之后还要放在鼎里头，放在一个小鼎里头，就是这个小鼎呢然后放在大鼎里头去炖，嗯，就是这种隔水炖法，还是啊、嗯、就现在的那个真实的啊、 嗯、哦， 所以说这个做出 来那会儿的这个烹饪技艺相当精湛， 对，这是也是对 很复杂的工艺做出来的哈。 对对对对，嗯 啊，这是这个刨豚，这是刚说了三种，周八珍、嗯、还有五种呢。 就是还有这个岛珍，就是烧牛羊鹿的里脊肉啊、 哦， 就是跟着红烧肉似的。 哦，岛珍，嗯， 还有字，就是用酒糟、嗯，当时的酒糟牛羊肉。 哦，字，对对对对对， 腌字 腌字的意思哈、嗯，酒糟牛羊肉。 还有 熬， 熬就是那个就是烘制的那肉脯， 嗯。 嗯， 肉干哈、 这个、对对，肉干，还有这个馓，就是就是牛羊猪肉的烙饭 啊，这个馓是米字旁一个这个人参的参哈， 对对对 啊， 烙饭 馓啊、嗯、还有是、 这个、干辽，这个干辽就是说用那个网油烤狗肝， 嗯 嗯，这个反正现在吃的也少了， 这个辽字也是比较少见的一个字哈， 对对对，这字也包写两个火字、哦、 对，上面两个火、 嗯、 一宝盖头是吗， 下边对，下边是一个月，嗯 啊、哦、干辽，这是这几种方法真的是可以看得出确实是那个时候它这个工艺是非常的精细的哈，这个烹饪技艺也是很精湛的。好，那么说到这儿呢，大家对于这个吃还有很多问题，一会儿慢慢说，我们先把第二道题再给各位朋友重复一下。 舌尖上的燕国，现在由沧州市博物馆和北京市西周燕都遗址博物馆联合举办的舌尖上的燕国展览正在沧州博物馆开展。古人究竟怎么吃？现在我们去到各个博物馆都会看到各种古代炊具餐具，都有什么讲究？城市文化范儿，和大家一起说说舌尖上的燕国，说说古人怎么吃。 来看第二道题，宴享以肉食为主，吃蔬菜则采用什么方式为主呢？ A 水煮， B 生菜， C 腌菜。 刚才说到了这个古代燕国人们的一些这个饮食方面的习俗，真的是非常的有趣儿。而且我才知道，哦，那个时候人们吃的都已经蛮精细的。但是刚才说的这个周八珍里头基本都是这个肉食哈，我看还没什么菜类的。那网友巴拉就说了，说那会儿是不是野味儿居多？开始饲养家禽家畜了吗？ 是那时候其实已经开始了啊。当时呢，肉类呢，其实它有三个主要的这个来源，一个就是在家里边养这个家畜家禽， 嗯， 然后第二个呢就是这些飞禽啊、走兽这些野生的啊，也就是刚才网友说的野味儿， 嗯， 第三个呢就是鱼类的这种水产， 嗯 啊，所以说呢，这个除了人工饲养的这些家畜家禽之外呢，其实当时的这个王侯贵族们还经常在这个苑囿当中打猎， 哦， 所以呢，野味儿才是真正的当时人们说的这种美味， 嗯。嗯，看来什么时候人都是喜欢吃这种这自然生长的哈，野生的哈。网友马俊说，我每次看电视剧这个发现，就尤其古代人们可吃东西特别多，但是呢好像比较多的就是水煮的呀，或者是烤的。那会儿炒菜炒肉吗？这实际上就是一个烹饪的问题。就那会儿有爆炒嘛，现在咱们很多好吃的菜都是爆炒哈，就是叫旺火大油爆炒。 那时候对，可能还没有发展到这个技艺。 嗯， 当时，就是跟那个咱们的这个饮食器具有关系。 嗯， 当时主要的那个烹饪方式啊，还是比如说主食吧，就是那个咱们吃的那个就是黄米、小米那主食，主要是用通过蒸和煮啊。蒸就是用那个有一种器具叫眼。 嗯， 它上面是一个正，下面是一个立的形状，中间有一个篦子， 嗯， 可以下面就是立里放水，可以用来。催熟就是蒸熟食物， 这个在咱们展览上也有，哈， 有 咱们就是正是因为通过这些青铜的这种炊具，才能够了解到当时古人们是怎么来做熟这些东西的。 对对对对，嗯， 啊，这是这个米饭类的东西。 对对对，还有就是煮，就是刚才说的用顶跟立都是煮熟食物的，这个立主要是用来煮熟那个就是咱们这个粮食作物的， 嗯， 对，那个顶是煮肉食的， 哦， 然后还有一些其他的，像烤啊、炸、快， 嗯， 还有。干制， 嗯， 跟着这个方法啊，脍就是咱们那个脍炙人口那个脍啊， 哦， 它是一种生吃的方法， 嗯， 就是不光是那个生吃那个鱼片， 嗯， 就是肉眼的生吃，切成薄薄的片， 嗯， 就蘸着酱吃， 嗯，这是那会儿还没有爆炒的是吧？ 对，没有，应该没有记载，就是最早这个，好像是汉代的时候 爆炒得有那种比较薄的那种。就是容易加热哈，要因为你要厚的话，青铜这种东西就是快速加热不太容易哈。 对对对，嗯， 对，也不好翻炒这个。 啊，确实是。还有一个问题就是我们自己经常看电视的时候也会很好奇，那会儿人们没有冰箱，怎么来储存那些容易变质的食物呢？ 是这个，当时呢关于食物的这个存储啊，其实主要有两种这个方式。第一种呢就是这个冷藏，但是没有电冰箱，所以就是不能放在冰箱里，怎么办呢？当时人们特别智慧啊，在这个地下挖这个地窖，包括这种方式，其实到今天还在农村的时候，还冬储大白菜的时候，还会放到这个地窖里， 其实那会儿就是早年间的时候，故宫不是也有皇家冰窖嘛，是吧？这几年又开发出来了， 对对对， 吃饭的地儿，其实那就是也是，其实就挖的这种，地窖 地下 的这种建筑来， 那会儿还有专门那个 存放冰块， 对，专门那个负责存放就是储存冰块的一个人员叫做林人。就是梁家省那个专门就冬天采集冰块放在冰窖里，就有专门的职，就是这个职业的人。 对，它的这个形制跟这个其实道理是一样的，因为它可以在里边这个保存一定的温度，然后这个食物不会那么快的变质。除了这个冷藏这种方式之外呢，还有一种叫干藏。干藏呢就是把这些肉类啊还有这个水果给它晒干， 啊，也就是咱们今天说的这个肉脯还有果脯。 嗯， 那么果脯呢到今天还是北京的风味特产之一。 可不是嘛，来了亲朋好友都得买点什么烤鸭果脯啊带给人家。 对对对，是。 这都是那个时候储存的，实际上就冷藏和干藏哈。 对，两种方式。 嗯，那么刚才说到了咱们这个展览上呢有很多实际上是这个生活的用品，还有一些炊具啊，还有一些吃饭的用品等等，嗯，都有一些什么样的东西，而且呢他们叫一些什么样的名字哈。刚才做了一个简单的介绍，一会儿我们请二位来给大家做一个详细的介绍。在这里呢也为您预告一下明天我们节目即将为您带来的精彩内容。 荣获小剧场票房冠军的悬疑喜剧《一夜一生》正在繁星戏剧村二剧场温情上演。《一夜一生》讲述了三个怪胎夜闯一座200多年历史的剧院，在与剧场看门人的纠缠中被剧魂附体，回顾前生的精彩故事，被业内称赞是令人惊声惊笑的中式歌剧魅影。一座废弃的老剧场承载着多少悲欢离合的故事，剧中有哪些被点燃的笑点，承载了哪些属于80后90后的集体回忆，城市文化范儿和您一起走进一夜一生。舌尖上的燕国，现在由沧州市博物馆和北京市西周燕都遗址博物馆联合举办的舌尖上的燕国展览在沧州博物馆开展。古人究竟怎么吃？现在我们去各个博物馆都会看到各种古代炊具餐具，这些都有什么讲究？城市文化范儿和大家一起说说舌尖上的燕国，说说古人怎么吃。当时的主食制作方法主要是蒸和煮，蒸为饭，煮为粥。肉食的烹饪方法包括蒸、煮、烤、炸、快、干制、肉酱和羹等。宴饕时以肉食为主，蔬菜多制作成腌菜或加入肉羹中调味，所以这道题答案是 C。 来看第三道题，座次也是表明尊卑等级的方式，下面哪个位置的人身份最为尊贵呢？ A. 坐西向东， B. 坐北向南， C. 坐南向北。 好，我们来看一看第二道题的正确答案。那个时候蔬菜竟然是大多采用腌的方式是吗？ 也有水煮的， 就是 它是对放在羹里头，有些菜是放在羹里头。 哦， 那个一般情况下当时的饭里边是这个调味品是比较少的。 哦， 很多情况下会把它当成一种就是食物的佐料。 哦， 来就是辅助饮食。 第三道题呢就是这个在这个宴享的时候坐在哪个位置的人身份最尊贵哈，坐西向东，坐北向南，还是坐南向北。我们来先说一说，刚才说到了这个展览上其实展出了很多那个时候的生活用品还有这个饮食的这个用具哈。那么说到这个宴享，刚才我们也说了，那其实还是比较多的人在一起吃饭，那如果规模这么大的话，做一个饭的工具是不是肯定也是比较大个的？ 对，它这个主要是当时炊煮的时候，就是刚刚说的肉类都是用鼎炊煮的，然后这个鼎呢也分成很多种，按功能来说哈，有那个就是专门用来炊煮的，就是食用的，那叫火鼎，就是用来火烤的；还有一种就是叫生鼎，就是用来盛食的，另外就是还有那个就是修鼎，就是用来放那个羹的，就是咱们现在说的汤啊，就是主要是分这三种。这个鼎呢有，当然它炊煮那个有应该有很多，就是相当于现在的镬鼎，相当于现在的锅。锅有很多，在那个都是在后厨，它这个镬鼎是不摆在那个宴享那个 现场的，它只是分完了之后， 对对对， 就做完了分了拿出来 分到的那个深鼎里头使用啊。 哦， 就是 哎，网友大镜子说，我每次带外地朋友去鬼街吃饭的时候，我都要跟大家普及一下鬼的意思。这个鬼其实也是商周时期重要的一种这个盛食物的器皿哈。 对，这个鬼呢其实是大家听这名字可能就是跟这个吃饭的用具可能联系不到一起啊，但是 因为鬼街的缘故，北京的朋友们大概都知道。 这个鬼呢其实是它的功能呢就相当于咱们现在吃饭用的一个碗啊，但是它可能这个更大一些。然后呢它的作用呢是一方面呢可以就是青铜制的，可以当礼器，然后也可以当盛食器。 啊，主要是用来放置一些煮熟的这些食物啊，所以在宴享的时候呢，这个簋还会跟这个鼎放在一起配合来使用啊，所以在文献当中经常看到啊，什么九鼎八簋、七鼎六簋、五鼎四簋等啊。 是的，一个人一个条案，要不然哪放下那么多东西啊？ 对， 本来青铜的东西个儿就大哈。 嗯，是，而且这个簋街呢，其实在簋街的这个东头，有一个不知道大家就是听众朋友注意过没有，有一个非常大的这个青铜的这么一个簋。 一个雕塑的哈。 对，一个雕塑。 是。 这个簋呢，它其实它的原型就是我们这个博物馆所在的琉璃和遗址出土的一件器物。它的名字呢叫博簋。帛是那个大帛的那个帛啊，叫帛簋。 它因为做成了城市雕塑，所以比较大个，实际上没有那么大 啊，没有没有啊，比它小多了。 除了簋，还有不少平时用的石器，就吃东西的哈。我们知道奴隶时代青铜礼器呢是有维护和体现等级制度的作用的，所以各级奴隶主他们实际上用的都是和自己地位相当的这种青铜器，是吧？ 对， 对， 是有等级的哈。 对， 有讲究的。 对，那古代还就是有一种制度，就叫列鼎制度，它就规定那个就是天子，就周天子，他能够用九鼎八簋，就是他同时那个使用的器具，还有那个使用就是食用食物的种类，就是比较丰富啊，包括这鼎里面有可以盛牛、羊、猪等这些东西，到下一级的就是诸侯了，咱们那个燕都的咽喉就是只能用七点六簋啊。 哎，它就是个数不一样是吧？ 对，就是、 大小嘞？ 大小是依次 从大到小， 从大到小，对对对，所以叫列鼎嘛，它是纹饰相同，形制相同，就是那个大小不一样，所以叫列鼎。 列鼎一排，就跟那个套娃似的那种是吧？从大到 小，大 小是这意思吧？ 是是是。 所以从这上面就能够看出来哈。还有一些炊具哈，其实真的做这期节目，我认识了好多以前不太熟悉的字儿。比如说刚才说这个什么宴享啊，像簋街的簋啊，可能大家就是如果乍一看未见得认得，现在当然都比较熟悉了哈。还有一些炊具，比如说像这个眼，这个眼我都不好形容怎么写这个字哈，可能得看到才行，太复杂了。还有这个赠，还有利，这都是些什么东西呢？ 这个眼呢，它其实功能就相当于咱们现在的这个蒸锅啊，但是它其实是有两部分构成的，上半部分呢叫做赠啊，这个赠呢一般情况下有点像一个罐儿，但是它没有底儿。 您说到这个赠，我就想起前一阵热播那电视剧《那时花开月正圆》， 对， 孙俪演的那个不是还吃那个赠糕吗？她喜欢吃赠糕哈， 对对。 但是那个跟那个不一样是吧？ 那个赠糕是一种食物啊，这个赠呢就是一个 器皿， 器皿对，这个赠的下边呢，它其实是一个立的这么一个造型，因为我们知道立也是跟鼎差不多功能，也是相当于一个锅所以呢在这个赠和立中间呢，它会有一个篦子，这个篦子会有那个孔，然后在这个立里边放上水，然后下边经过这个烧火，然后这个上边这个水蒸气上去，然后把这个食物给蒸熟这种器皿就叫做眼。 这个眼实际上是由这个赠和利组成的。 对， 这个利呢，实际上就是隔离的隔的那个耳朵旁的右半边哈。 对对，它其实是一个多音字，好多人第一次见啊，这个是念隔吧？但是做这个器型的时候，我们还是念它叫做利。 姓的时候就是念隔了还有隔姓。 你看这太长知识了，听这节目。好，我们刚才说的是一些器皿，接着我们再来说一下那时候这个一些礼仪哈，因为宴享它还包括了很多这个礼仪，因为刚才我们也给大家出了第三道题，就宴享当中坐的哪个位置的人身份最尊贵，咱们先不说方位吧，一般的宴享是怎么做的呢？因为我们现在看清宫戏里头，比如说是上座最尊，两侧各坐一排，那个时候宴享是怎么做呢？ 对，我们也是参考那个咱们那个就是鸿门宴上的座次，对，就是他是明确记载了，就是说就是项羽就是宴请刘邦的时候，他是坐在那个坐西向东的位置就是以这个位置为尊，然后次尊就是在坐北朝南，当时是 范增坐在那儿，按理说应该是请那个刘邦的坐在那儿的，尊贵的客人应该坐在这个位置。 嗯、 但是范增嘛，当时为了贬低刘邦，就让他自己坐那儿了，然后把刘邦放在那里、 哦， 就是坐南朝北的位置。 下座上。 对对对，那个下座。 嗯、 然后还有一个就是坐东向西， 嗯、 这就是在那个帐门的位置。当时是那个樊哙、张良的位置，就陪坐了。 嗯， 啊、就是这个，嗯。 所以说这个不同的这个史书哈，不同的人会看出，就是同一部史书，不同的人会从里头看到不同的自己想要了解的内容。 对对对， 很有意思。网友鸿雁问说，那会儿有筷子吗？刚才我们说过了，就是那会儿吃饭是还蛮复杂，吃主食用手团着吃是吧？ 用手抓取这个食物， 但是也有烫的东西啊，您也不能都用手抓。所以说刚才有勺有筷子是吧？ 对对对，其实当时已经有筷子，据这个考古发现的说，商代已经有这个筷子，但是当时呢不叫筷子， 嗯 啊，叫做夹啊，一个木字旁一个夹东西的夹， 嗯 啊，比如说像这个羹里这个热汤里边这些这个食物怎么来， 嗯， 来这个。取呢，所以就用这个夹来夹取食物、 哦、 啊，也是有这个工具的。 嗯，所以有这个热的东西都不能上手。这不以前有笑话也会讲这个吗？是吧、 嗯？对， 讲究挺多的哈。那菜放在桌子上的位置也有专门的规矩，是吧？ 嗯，是，这个是很讲究的，但是我们现在说这些很多都是文献上的这么一个记载，然后通过文献上的记载来想象当时的人到底是怎么样一种就是方式来摆放食物。 嗯， 那么刚才说在这个礼记曲礼当中都有严格的规定，比如说 左边什么右边什么哈， 对，然后那个前边放什么，然后左手边放什么，然后弯曲的肉怎么放，放在左边、 嗯、 然后挺直的放在右边， 嗯， 包括一些蒸葱啊，然后蘸料放的位置，在这个礼记曲礼当中都有非常严格的这样一种规定。 为什么葱要拿去蒸呢？而不是现在这种炒菜拿进去调味啊，看了显然那时候葱它不是作为调料哈， 不像咱们今天生吃 啊， 其实是把这个葱给做熟了 啊、哦嗯，可以试一下下回哈。网友马利克问：那请问那会儿有什么茶壶嘴儿不能对着人，刀柄不能冲人递过去等等，现在这样的餐桌的礼仪吗？周礼也挺讲究的，其实哈，那时候什么礼仪？ 对，那时候就是，这说的这个礼仪都是现代的礼仪啊。但是那个周代的时候也有一些礼仪， 嗯， 就是比如说他们在宴享的时候，首先这个还要行祭，就吃饭前就要行祭， 嗯， 就是拨一些那个菜放在那个杯盘上，嗯， 哦、 然后还要把那个少许的酒啊， 嗯， 洒在地上， 嗯， 祭完之后呢，还要先吃那个三小碗米饭，嗯。 都吃饱了， 对，就是这次礼记上这么写的啊，就是表示吃饱了、 嗯， 然后等主人劝你说你才能再吃，就是 真吃不下了，要按现在这饭量，那会儿礼仪还真挺多的，好玩。 但吃、嗯、对，也不能吃得太饱啊，还、 嗯、 有咀嚼的时候也不能出声音，发出声音，跟现在也类似了啊、 嗯。哦， 对，还不能光吃一种菜，就是每种菜都得吃， 嗯、 要不然就是，就是嫌弃，对， 不嫌弃人别的菜不好吃 对对对对 是吧？要轮着吃。那会儿没有大转盘，是每样菜都搁在你面前都有，是吧？ 对对对，嗯。 哦。 然后吃完之后还得漱口。 啊、 哦。刚才说了，用酒水漱口。 啊、哦。然后这个。 然后对，还有吃完之后你还要主动要收拾餐具，等主人说你可以让试着收拾，然后你才能停手。 啊、哦，都要先客气客气。那时候人真的是很讲究哈、啊，要都要先把这个礼数给做到了哈、啊。 对 对, 对。 其实我们真应该跟那会儿人学一学。啊，这是那时候宴享时候注意的一些礼仪。那么宴享呢，它不单单是有吃啊，还有玩啊，有一些这个娱乐活动是吧？ 嗯，是的。 啊，吃完了之后玩什么呢？ 吃完的时候，这个当时在这个宴享的时候啊，其实有一项这个活动呢叫射箭，因为我们知道在古代的时候有六艺， 嗯 啊，这六艺分别是礼乐射御书数， 嗯， 其中有一项射， 嗯， 其实就是射箭啊。这个射箭呢，就是当时的人们如果这个宴请的这些宾客，要主人要请客人 射箭它其实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礼仪啊。那么燕国的时候呢，成年的男子如果不会射箭的话啊，是被认为非常耻辱的一件事情。 我、自己都得先在家练好了才敢出来吃这饭。 主人要请你射箭的话，这个客人是不能这个推辞的啊。所以说呢，但是呢这个射箭呀，它场地需要比较大。所以呢慢慢这个随着这个时代的发展，慢慢这种射箭呢就被投壶给取代了。这个投壶呢当时最开始的时候是拿这个酒壶然后放到一个固定的位置然后这个人呢拿着这个箭往里边投， 用手投， 对， 不借助弓就不需要那么大地儿了。 看谁这个投得多，所以这种呢就比较适合在这个室内来举行。所以呢慢慢这个投壶这项娱乐活动就慢慢的把射箭给取代了。 那时候真是这个吃完饭还有这个助兴的这种活动哈。 对， 另外吃饭的时候也有助兴的一些活动。网友克尔蒙说了，这个西周的时候吃饭都有跳舞是吧，舞乐助兴是吧。那么在西周宴享的过程当中，舞蹈和音乐是这个关系最紧密的一种娱乐活动，而且会在这样的一个时候，因为我们那时候看见影视剧现在也有所展现哈。 经常会有跳舞的。 对对对，给我们介绍一下当时是怎么个玩法呢。 其实对这个乐舞当时就有了，其实在那个咱们常说那个四书五经，其实在那个先秦时候其实有六经，而且还有一个乐经，就是音乐乐哈，就是那个后来因为那个焚书坑儒还有那个一些战乱吧，就失传了啊。这个最早的乐舞呢，应该西周也是一个反正是一个集大成的，对对对对对，时代吧啊，他是对前代的乐舞整理加以整理。当时有那个就是叫六舞啊，就是有那个大少啊、大夏这些就是舞蹈吧啊。其实很多还有就是像那个舞舞似的，就是拿着那个兵器在那里舞蹈，就是咱们有些铭文上还会记载，就是这种军队里的那种舞蹈似的仪式似的啊。其实在周代就是咱们古代的有一个叫就是诗歌的总集，就是诗经令，对，它其实是现代来说呢可能就是一些那个文字，其实在当时可能是叫歌词，但是那个就是它的乐就是已经 大雅小雅啊这些 丢失了啊。所以说这个很多这个也没有保存下来。 对，尤其是声音，像音乐这种东西就没有保存的这个条件，所以现在很多看到的咱们看到诗经当中那些诗文其实很多都是当时的歌词。 说了很多跟宴享相关的知识啊还有礼仪，那当时是不是也有一些和宴享相关的一些官职呢？ 是的，这个在文献当中是有非常明确记载的。说这个在周礼当中说，当时啊专门伺候周王的这些饮食的食官就有20多种。 嚯 啊，然后呢各类食官加起来都有2000多人。 这吃饭的真是哈， 特别讲究然后 负责各种事物了。 对，然后 什么 原 料供应是吧？ 对，这些他们都需要 加工、储存，还有吃饭的规矩、饮食制度是吧？这些都有人管。他们有各种不同的这个职务的名称是吧？ 对， 像这个厨师长啊，然后那个负责肉类加工的人呀，然后负责 肉类加工叫刨人是吧？就是庖丁解牛那刨人啊。 然后还有这个调制这个配餐的叫庸人，这个庸字的写法也特别复杂。 上面一个雍正的雍，下面一个食品的食哈。 对对，还有这个负责这个肉酱，因为当时肉酱是非常重要的一种调味品这个食官的名字呢叫做海人这个海也挺复杂的。 对，还有伙夫啊、营养师、酒官等等哈。 对对对。 网友陆小丁说，感觉当时这种生活很奢侈当时宴享带来的风气是奢靡之风，这种奢靡之风到了什么时候才有了节制呢？ 其实这个当时也不能说是奢靡了，刚才说了最早开始说过就是在商周，就是商代晚期的时候商纣王就是因为酒池肉林而误国嘛。 对呀， 所以说西周时候还是相对来说还是比较节俭的这个宴享只是在那个上层社会，就是那贵族 阶层上才有。 嗯， 平民这个像平民百姓的可能比较简单一些，就不像这个这么丰盛。 嗯， 食物种类那么多。 嗯 啊。 嗯， 而且当时的人呢，其实周初的时候，立国之初还是颁布了这个禁酒令的、 嗯、 啊。其实在这个青铜器当中，我们经常会看到一个叫做禁的这么一个器物，是因为它是吸取了这个商纣王因酒亡国的这么一个教训，颁布了禁酒令，说这个平常啊大家都不能喝酒，只有到一些重大的节日的时候才需要来饮酒。 嗯，那么现在我们如果要去看这个展览的话，得去沧州博物馆吗？去西周燕都博物馆可以看到吗？ 对，现在只能去那个沧州博物馆了，因为今年我们就是在上半年的时候在那个河北的就是禹州博物馆展出过，在七月份开始就在沧州馆展出了，可能要展一直展到8月底8月30号、 嗯、 啊。 嗯， 所以喜欢的朋友可以去那边看看啊。 咱们这儿没留点什么，看来都拿去展了。 对， 真不错。好，那么如果大家感兴趣的话，可以去沧州博物馆来看一看这个展览哈。 对， 嗯，对， 这个巡展也不知道什么时候能回来了。 这个巡展接下来我们还有下一展， 还去哪儿？ 对、 啊， 还要到这个天津武清啊、一个图书馆 啊、 跟这个武清博物馆在一起的那个图书馆、 嗯， 然后我们还要做这个同一个主题的展览。 嗯， 啊、 太棒了。 嗯。 念想呢是这个饮食烹饪问题，也是我们了解古代社会经济和精神文化发展的窗口。念想文化不仅是燕国礼乐文化的重要篇章，也是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到今天很多礼仪也流传了下来。其实我们多了解一点也是多了解我们的文化精髓。那今天也是非常感谢李亮和黄祖冉做客我们的节目，带我们了解到了古人的这样的一些很有意思的这个生活的习俗和礼仪。谢谢你们二位，谢谢。 嗯， 好，最后我们再来公布一下今天第三道题的答案。 舌尖上的燕国，现在由沧州市博物馆和北京市西周燕都遗址博物馆联合举办的燕都燕想舌尖上的燕国在沧州博物馆开展。古人究竟怎么吃？现在我们去到各个博物馆都会看到各种古代炊具餐具都有什么讲究。城市文化范儿和大家一起说说舌尖上的燕国，说说古人怎么吃。用餐人们席地而坐，根据地位高低不同，铺席的层数也不一样。礼记记载，天子之席五重，诸侯之席三重，大夫再重，座次也是表明尊卑等级的方式。坐西向东为尊，其次为坐北向南，再次为坐南向北，向东向西为侍坐。所以这道题答案是 A。 好了，朋友们，那么到这儿呢，我们今天的城市文化范儿呢就结束了。节目最后，主持人黄燕代表编辑张维、监制刘斌，感谢大家的收听和参与。接下来我们来预告一下明天节目即将为您带来的精彩内容。 荣获小剧场票房冠军的悬疑喜剧《一夜一生》正在繁星戏剧村二剧场温情上演。一夜一生讲述了三个怪胎夜闯一座200多年历史的剧院，在与剧场看门人的纠缠中被剧魂附体，回顾前生的精彩故事，被业内称赞是令人惊声惊笑的中式歌剧魅影。一座废弃的老剧场承载着多少悲欢离合的故事，剧中有哪些被点燃的笑点，承载了哪些属于80后90后的集体回忆。城市文化范儿和您一起走进一夜一生。 以上您收听到的是城市文化范儿重播节目。城市文化范儿节目的首播时间是每天早上7:30。好了，稍后在16:30为您播出的是健康加油站节目，欢迎您继续关注。 一张宣纸承载千年梦境，一笔丹青勾勒千古人